那个年月，考场上随便交头接耳打小抽，及格不及格都升班。逃学的翰联跟好学的夏赏买一个价，年年步步登高，都领到一张分文不值的文凭。翰联，你怎么不愿意上学念书呢？艾景贵皱着眉头沉下脸。你刘大叔断定，只要你念完高中，就能当个女作家。 刘大叔净瞎说，他念过大学，当上了作家，一来运动就挨整，没死也脱下几层皮。 城里招工也要有初中文化水平。 工厂里的机器吵死人了，我愿意清清静静地在土里刨食。 艾景贵急得跺脚嚷道，你两个哥哥都上了中学，你只念小学就下地，人家要骂我疼爱亲生的儿子，委屈收养的女儿。哎呀，你说我还怎么有脸见人呢？啊！翰联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膝下，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地哭着说， 两个哥哥念高中翅膀硬就飞了，我没有文化飞不动，留在你们老两口的身边服侍一辈子。 一线红心软了，答应下来。艾景贵也就不想牛不喝水强摁头。艾景贵是个种地的老把式，一线红也是女劳力中的多面手，翰联可算是门里出身，早有家传。芝麻剪苗、玉米授粉、棉花剪叉，难学的农活他一点就透，一学就会。锄、镰、筛、簸、叉、耙，十八般农具他沾手就熟，无所不能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妇女队长是古玉桃，一见他偷油耍滑，挂下了清水脸，就吓得他低眉顺眼，手脚不敢停闲。三年过去，16岁的翰联出了科，一板一眼都像个小古玉桃。这时候田波波念完了初中，哭丧着脸回村修理地球。翰联得了礼，自夸有先见之明。又过了两年，夏赏和田橘子念完了高中，没考上大学，城里的工厂也不下乡招工，殊途同归，地球是圆的，又跟翰联会师了。排班列位，翰联是劳动大学的大学生，田波波是个不及格的中学生，夏赏和田橘子只算刚上小学。80年，他们四个人承包了一块河滩地，翰联当田长。已经是20岁出头的大姑娘，翰联人变了模样，她眉眼俊俏，活脱脱画出当年金地儿的影子。他的神态端庄，却又是从一线红的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三伏酷热，天上火烤，地下蒸，他也扣紧汗衫的领扣，怕的是田波波那一双贼眼锥子似的死盯着他的领口，不像田橘子清风送爽也要脱下外套，只穿一件透明的紧身衫，内露出胸前的一抹藕荷色乳罩，在夏赏眼前晃来晃去。这几年电影和电视剧里的青年男演员一个赛一个的词话，行腔吐字，表情动作，穿着打扮，十足的脂粉气，比过去的男旦还令人肉麻，只能名之曰奶油小生。田波波虽然生的不是尖嘴猴腮张头鼠目，可也算不得标准小伙，却偏要对照这些奶油小生的画影图形，把自己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。他不但留着大鬓角和小胡子， 而且跑到县城的时髦理发馆烫了头，发型活像狮子狗。春天风沙大，秋天金风硬，把他那狮子狗的发型揉搓成一团乱麻，窝藏着二斤沙子。夏赏却是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真正的俊品小伙子。他的爹娘管得紧，自幼就像一棵小树根子正，一年比年大，一年比年直。矮蒿是他家的常客，耳濡目染，近朱者赤，他也想当个作家。收了工，关门闭户，写小说，不到火候，不揭锅。一心不二用，两眼不拐弯，顾不上油头粉面的打扮自己，也顾不上看一眼甜橘子的透明紧身衫和紧身衫里的那一抹藕荷色。甜橘子恼了，到大队当了电影放映员，挂起银幕挣工分，也算一只脚踏上了影坛，跟他们散了伙。一天上午，汉莲、夏赏和田伯伯到河滩捧麦茬玉米地，急拢下来，通身大汗，坐在堤边流伞下歇息。田伯伯花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汉莲却像绝缘体不过电，白搭功夫讨不到一个笑脸。他左思右想，恍然大悟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夏赏是个抢了上风的情敌，不能力争，只能巧取，巧使调虎离山计，破除这个老大难。嘿，夏赏，难道你打算一辈子空屋子冷炕吗？田伯伯嬉皮笑脸地问道。你23了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，不赶快下手，那就只能买人家挑剩下的抽礼品了。夏赏不动声色，汉莲却心一跳，问道： 伯伯，你想当媒人呐？ 远处一辆金光闪闪的自行车上了地，阳光下的荷叶大草帽分外惹眼，南风中飘动的花汗衫色彩鲜艳，骑车的人十有八九是个妙龄女子。 就是她！ 田伯伯一跃而起， 我拦住她，三言两语她就得乖乖的跟夏赏拜天地。 嘴上留德吧你啊，我爹说过，他亲眼看见一个满嘴喷粪的人，话音刚落，就遭了新事报了。 又编故事。田伯伯挤眉弄眼吐舌头。一过十几岁，男女有别，夏赏难得听到汉莲给他一个人说故事了。最近他琢磨我的乡土小说，发现我最喜欢将民间故事揉进小说里，别有风味，所以他对汉莲那长流水不断线的故事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开一开金口，说给我们听听吧。 夏赏的眼睛含笑望着汉莲的脸，汉莲脸一红，侧过脸去，清了清嗓子说起来。 艾景贵离开金二科子家，又到一个地主家扛长工，打头的是个40多岁的汉子，满肚子泔水，张嘴就是下臭物，没有一点口德。有一天躺地出笼，大家也是坐在堤边的树荫下喘口气，远远的走来一个姑娘，打头的缩脖耸肩的说： 二郎们，我把这个小妞扯进青纱帐里，你们吃个火锅开开荤。 正说着，那个小姑娘走近了，喊道：爹，咱家来亲戚了，你赶快回家陪客吧。原来这个姑娘正是那个大头的女儿，大头的自己拉屎都得吃下去， 没脸见人呢。他低头大脑找东家辞工，回家就大病了一场。 田伯伯只当耳旁风，我还没娶老婆，哪来的女儿啊？说是迟，那是快，骑车的姑娘到眼前了，正是他的姐姐田橘子。 嗨，你们不收工啊？ 田橘子跳下车，瞟了夏赏一眼，夏赏没看见，汉莲脸白了。难道他俩是前世姻缘，天作之合，一条红线拴在了两个人的腿上？田伯伯闹了个大烧盘，丧门神似的问他姐姐道，你哪来的这顶帽子这件衣裳啊？叫我迷了眼，栽个大跟头。 我到县里电影站租片子，顺便买了这顶草帽和这件汗衫。 田橘子又上了车。 晚上看电影啊，日本电影《生死恋》。 田橘子走了，田伯伯提心吊胆，只怕夏赏找他的便宜，更怕汉莲得理不饶人。夏赏为人厚道，一声不吭，汉莲添了一块心病，闷闷不乐。田伯伯的这个现世报惩罚的不够沉重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他们三个人又歇息在堤边流散下。 嘿，夏赏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结个花姑娘。 这几日田伯伯在汉莲身上连碰了几个钉子，已经大失所望，却要在夏赏和汉莲之间节外生枝报复一下。汉莲冷笑道， 想给你姐姐找个替身呐？ 我今天就是要旗开得胜，当场抓彩。 田伯伯鼓起眼珠子， 汉莲，你敢不敢打赌？ 我输了，我给你买一盒蛇颈糕点。 咱吃过。 两瓶大曲。 咱喝过。 那你想要什么？ 你的花手帕。嘿， 田伯伯闲着脸儿。汉莲咬了咬牙说， 给你。哼。 不大一会儿，河边柳棵子地的仙道上影影绰绰走来一个女人。 嘿，看我拦住她。 田伯伯跳起来， 夏赏，我把她嫁到那边稻田的看水窝棚，你就大摇大摆入洞房啊。 说罢他直奔那个女人跑去。 伯伯，你疯了。 夏赏慌忙追赶他。 嘿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说了话就算数。 田伯伯就像鬼迷了心窍，狂呼乱叫， 远房的姑娘，请你留下来跟我们夏赏到看水窝棚里配鸳呀。 那个女人抬起头大骂道， 小杂种，你爹还没死呢，就想给你妈找主啊。 啊，原来是他娘。田伯伯的娘是个老来俏，到外村看望他那一奶同胞的夯姐儿，身穿一身女儿的半旧衣裳，不看面庞，只看身段，难免令人误会，羞愧难当啊。田伯伯抱头鼠窜而去，一个多月下落不明。后来才知道他加入了一个团伙做长途贩运生意了。一块河滩地只剩下汉莲和夏赏唱一出二人转。谁想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汉莲的姑姑忽然找上门来。汉莲的姑姑眼下是一所疗养院的副院长，她的丈夫房管局老魏也当上了局长。汉莲的亲爹畏罪潜逃，不知是从哪条渠道逃到香港擦皮鞋为生。一个多月以前被一辆醉鬼驾驶的汽车撞得七窍出血，送进医院抢救无效，临死之前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， 立下遗嘱，把那笔抚恤金寄给他的姐姐，转交翰联，得三成回扣。翰联的姑姑有利可图，这才四处打听侄女的下落。公安局和民政局都很帮忙，查出翰联已经更名改姓，在联防村落地生根了。66年，翰联才7岁，82年，翰联已经23岁了。世态炎凉教会了他，他的亲爹是一只狼，他的姑姑也是一只狐狸，死活他不肯相认。翰联的姑姑苦苦哀告艾锦贵和一线红，艾锦贵和一线红驳不开面子，就劝翰联进城住几天，住腻了就回来。翰联坐着小卧车走了。姑姑家有几套房子，平房独门独院，楼房各式单元应有尽有，分散几处。两个儿子各有31厅，女儿那一处挂着锁，仍旧跟爹娘住在一起。这座小院儿幽静雅致，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色色俱全，只差先生、肥狗、胖丫头。姑姑把翰联接来，就是想叫他扮演使女的角色。姑姑的女儿名叫未来，比翰联大8岁。表姐当过本县中学红代会的常委，后来到山西插队，一去几年，跟一位贫下中农的子女结了婚，登在报上，风头了一阵。形势一变，一刀两断离婚了，撇下个吃奶的孩子，办了个病退，分配了几个工作，都不可心。考了3回大学，得分距离录取线一年比一年遥远，于是决定在家里写小说，一举成名。姑姑和姑父路子广正为女儿出场拉关系造声势，每天宾客盈门，3日小宴，5日大宴，翰联端茶送饭，刷锅洗碗，姑姑、姑父和表姐各桌周旋，谈笑风生，面面俱到。客人们都走光了，翰联才能回到厨房吃饭。一大锅杂烩菜，酸甜苦辣咸，一边吃一边反胃。表姐住在厢房，夜深人静才动笔，她叫翰联坐在外间的沙发上，随时听候使唤，并且命令翰联博览群书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，金运河，银运河，金银运河运金银。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汉莲是不捧书本不犯困，一捧起书本就打盹儿。 汉莲， 书房里表姐一声呼唤，睡梦中的汉莲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迷迷睁睁的直着脖子高声答道： 嗯，有。 表姐身穿毛茸茸的睡袍从书房里走出来。 哎，你怎么又睡着了？我叫你看的书你看了几页呀？嗯，一页也没看。 汉莲撅着嘴： 那个姓萨的书我怎么一行也看不懂啊，那个姓卡的书我一句也看不懂，那个姓乔的书我更是一个字也看不懂。嗯，哎呀，艺术欣赏水平太低了。 表姐又是摇头又是叹气。 记住，那不是什么萨，那叫萨特，姓卡叫卡夫卡，乔伊斯，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作家。你还是给我换一本我看得懂的书吧。那你想哪个作家呀？哪一种题材的？你说。 汉莲想了想说： 嗯，捉贼的，破案的，种地的，打仗的。我可没有这样的书。哼。 表姐的脸色老大不高兴。 那让我看看你写的小说行不行？ 汉莲苦着脸儿。 好啊， 表姐欢喜了。表姐在书房里写小说，汉莲给她准备牛奶、咖啡和夜宵。表姐正在改变饮食习惯，嗜好西餐。中秋凌晨三点，表姐兴冲冲地跳起芭蕾舞步，手拿着刚刚脱稿的大作走出书房。 哎，快给我看看。 汉莲急忙伸出两只手。表姐怕弄脏了稿子没有递给他，把他按坐在沙发上 念给他听。但是还没念完两页，汉莲已经连打了四个哈欠了。 怎么，你不感兴趣吗？ 表姐拉长了脸，双手叉着腰。表姐不是个美人，可也长得不算难看，只是她已经失去青春的娇嫩，保持本色反倒令人看着顺眼，却不该模仿西方电影女明星的化妆，把自己打扮得更丑了。涂脂抹粉情有可原，为什么非要染眼窝子呢？盛怒之下，表姐的睡袍从胸前敞开来，汉莲可怜她那瘦骨伶仃的身子，最怕看她那扁平的胸脯上戴着一副硬壳的乳罩，自欺欺人。 我听不懂。 汉莲满脸歉意，怯生生， 你的小说又像姓萨的，又像姓卡的，还像那个姓乔的。好妹妹，你真是慧眼慧耳独具啊。 表姐忽然变得像三岁的孩子，扑到汉莲身上，搂住她的脖子，雨点一般的亲吻。第二天晚上举行小宴，只有两位客人，摆到桌子上的菜肴却是大宴的规格。两位客人一土一洋，土洋结合，同时并举。汉莲没有听清那位洋味客人的尊姓大名，那位土味客人的名字颇为古怪，汉莲记住了，此人是县文联副主任柴禾。佳肴美酒尽欢而散，汉莲赶忙跑出去打开铁栅栏门，姑父姑姑和表姐都是满脸谄笑，鞠躬碎步送客。 柴叔叔，我这篇小说。 表姐扯着柴禾的一条胳膊，撒娇地扭着身子。啊，呵呵，放心。酒足饭饱的柴禾满面油光，打着嗝，下气啊，下气头提。 老师，您也得表个态呀。 表姐又千娇百媚地向洋味客人进攻。啊，我在中央一级的大刊物上为你写一篇专论。洋味客人架子很大，神气活现。我敢断言，你不但是一颗耀眼的新星，而且将是未来屈指可数的大作家。哈，毕县的第二个刘某。柴禾摇头晃脑，引以为自豪。哎呀，刘某算老几呀？啊？洋味客人轻蔑地从鼻子里冷笑两声。他那些土产品只能卖给田夫野老、贩夫走卒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未来同志的作品顺乎世界文学的新潮流，是要冲出国界，进入国际市场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柴禾啄木鸟似的点头。一个是肖艾，一个是芳草，怎能等量齐观呢？啊！房管局和疗养院的两辆小卧车恭候门外，姑父亲自打开车门，请洋味客人上车。汉莲隐隐约约听见姑父咬着洋味客人的耳朵叽叽喳喳。您的文章发表，那套房子我给您。小卧车疾驰而去，一辆送洋味客人回市里，一辆送柴禾回家里。姑父和姑姑疲惫不堪，送走客人便进了卧室。表姐也兴奋过度，定不下神来写小说，服用安眠药片提前入睡了。 颔联留下一张字条，不辞而别。他一口气走了四个小时夜路，回到联放村，天还没有完全大亮，天边一抹淡青色，稻田一片翠绿，露珠闪闪发光。夏赏咬着一个大馒头，扛着锄正从村口走出来。 夏赏，夏赏。 颔联只跟夏赏分离了半个月，却像多年不见，久别重逢，眼里噙着泪花，他跑过去。夏赏也喜出望外，扔下锄头迎过来，说：哎呀，你没想到你住这么几天就回来了。 再多住一天我就快憋闷死了，你到城里就给我收尸吧。 颔联把夏赏扯进一片茂密的柳棵子地里，情不自禁地踮起脚尖亲了夏赏一口。 哎，夏赏，写小说的三手绝招我从表姐那儿给你偷来了。 夏赏摸着热辣辣的脸颊，莫名其妙地问道：什么三手绝招？颔联脸上表现出一副深通秘诀的神气，扳着手指说： 头一招要看姓萨的、姓卡的、姓乔的这三个洋人的书，二一招呢照猫画虎，摁到葫芦画瓢，写出的小说又像姓萨的，又像姓卡的，又像姓乔的。这三一招呢要请北京的一位洋味的客人和县里的柴火副主任吃酒席。 我听不懂你这些大白天的梦话。夏赏摇着头，心里自有一定之规，我只想跟舅舅学手艺。颔联呲着眼珠想了又想，忽然大彻大悟，连连点头说： 你要是沾染上我表姐那一身习气，咱们俩可就是你打狗我骂鸡，唱不了一台戏呢。 颔联也不回家去，跟夏赏肩挨着肩下地，倾盆大雨似的大讲他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满肚子故事。一出村口我就撞上了汽车，开车的是古北大，这个我18岁那年认下的干儿子，眼下30而立了。当年只不过是一句戏言，他却从咿呀学语就管我叫大爹。我被化了幼，头戴紧箍咒，回乡夹着尾巴做人，他爹吓得不敢跟我照面，这小子却人小心铁，参不了军，进不了工厂，当不上工农兵学员，仍不改口。他和桂英儿结为夫妻，虽是两厢情愿，也多亏有我暗中撮合。古北大胳膊粗拳头硬，桂英儿舌尖能蜇人，这小两口一言不合就大吵大闹，最后便大打出手，有人劝架更是火上浇油，连他们的爹娘也束手无策。这时候只有我出场，才能化干戈为玉帛，武戏文唱皆大欢喜。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我却自有诀窍，专有一把钥匙开这小两口的锁，那就是进门来不问青红皂白，两只脚站在桂烟的立场，把古北大骂得一无是处，脱三层皮，十恶不赦，把桂烟夸得独一无二，无与伦比，没有一丁点过错。古北大虽然被我骂得窝心，可他是个孝子，忍辱含冤也一声不吭。桂烟占了上风，破涕为笑，得便宜还得卖乖乖，指鼻尖弯眼给我帮腔。但是 凡事不可过头，过了头就要走向反面。我越骂越凶，还要把古北大送公安局。古北大已经看出我是做戏，桂烟儿却害了怕，着了急，反驳我的言过其实，替自己的男人喊冤叫屈。于是一场凶争恶斗急转之下，雨过天晴了。两口子打架不用劝，放下桌子就吃饭。古北大和桂烟儿是一对欢喜冤家。可是古北大的爹娘却被他们吵得耳根子不净，找我出面给他们当传声筒，叫他们另立门户。小两口都是能人，眨眼之间一座青堂瓦舍平地而起，我回乡又多了一处落脚之地。他们这座新居地处榆林村外，背靠河湾子，夏天藏进葱茏绿树里，冬天孤悬村外河坡子下，很少有人打扰，最适合我隐居写作了。天寒地冻的三九时节我来了，进门就和他们约定一日三餐入境随俗，不许为了招待我而赶集买肉买菜，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命人，吃得下粗茶淡饭，并不嘴馋。桂烟儿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古北大连声称是，主随客便。五间大北房，东屋两大间，一条大炕，住的是古北大和桂烟儿，还有他们那吃奶的儿子改正。西屋隔成两间，生着炉子，我睡的是双人床。写到半夜，我肚子饿了。桂烟儿临睡之前早有嘱咐，堂屋的灶堂里给我备下了夜宵。我拉开堂屋的电灯，从灶堂里扒出两块半斤多重的烤红薯，剥开胶皮儿吃起来，又甜又热，比面包、蛋糕、饼干好吃不知多少倍。城里人哪能享受这个口福啊？凌晨两点，我上床睡觉，铺的是一条狗皮褥子和一床新棉絮的褥子，盖的是两床缎子面的被子。一觉睡到天光大亮，古北大和桂烟在院里凿冰出鱼。桂烟隔着窗户笑道：“ 大叔，自己动手啊，早饭在锅里。” 我刷牙洗脸，揭开锅盖，只见锅里有一碗金黄的玉米粥，冒着热气，另外有两块红枣白面蒸饼，四个小碟儿，一碟儿葱花拌豆腐，一碟儿咸鸭蛋，一碟儿腌黄瓜，一碟儿腌豆角，都是自家土产。我在城里吃的早饭，每天都是豆浆油条，一成不变，单调乏味。古北大和桂烟儿这座宅院比篮球场大，挖了一口不比排球场小的鱼池，池中养的不是胖头，不是草青，也不是白莲子，而是鲤鱼和鲫鱼。北京鱼店里，鲤鱼和鲫鱼难得一见。中午大吃大喝，放下筷子，桂烟儿又端上爽口解酒助消化的水果，心里美萝卜。吃凉萝卜喝热茶，气得郎中满地爬，防病而又治病。晚上主食是芝麻油盐的烧饼，副食是酸菜羊肉冻豆腐，撒上辣椒油，能把人吃出汗来。我高兴得直淌口水，却又说：“哎呀， 不许你们赶集买肉，为什么破坏约定啊？啊？桂烟并不争论，扯着我的胳膊到院里，揭开扣在缸里的铁锅，大缸里冻着一只全羊。他又把我牵到后院，十几只山羊和绵羊卧在羊栏里。古北大自幼心高胆大，桂烟从小争强斗胜，古北大不怕冒尖，桂烟不怕露富，一个是肉不能埋在饭里，一个是油粉要插在脸上。他们联合几户情投意合的乡亲，集资办起了一个小工厂，小工厂翻了一番，他们那五间北房改建成新的车间，又盖起三间厢房当仓库，院里仍然保留着那口鱼池，拥挤的无处插脚，更难得安静。古北大和桂烟带着孩子，吃住都在车间里，哪里有我的栖身之地？我有一年多没有到他们那里做客了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碎的幸福，我的付出。